学钢琴，七岁进入小学音乐班，九岁学习长笛，在十二岁那年创作出了《自言自语》这首歌的曲调部分，十四岁时完成了歌词的填写，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他以后广为人知的第一首原创。由此可见他的音乐实力。来听这首在《情歌王》中出现的《眼泪》，来自于范晓萱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被改变，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音阶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。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哦，眼泪，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。哦，我在改变曾发现，我笑中还有泪。 刚才听到的是范晓萱演唱的《眼泪》，与范晓萱一样，来自我国台湾的庾澄庆也是一位集作曲、编曲、演奏、演唱、制作于一身的全能歌手。他创作的曲风广泛，舞台魅力十足，热辣，可以说他的每张音乐专辑当中几乎都有两三首歌曲能成为当时各大 KTV 的点播冠军。同时，庾澄庆还创造出了我国台湾音乐史上的第一个虚拟偶像哈宝宝，难怪别人都叫他音乐顽童了。2001年他演唱的歌曲《情非得已》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了。下面呢，再来听听这首被古巨基选用在了《情歌王》中的经典情歌吧，《情非得已》，来自庾澄庆。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